偏见和双重标准，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中国内政。股市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365点，升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35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48，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3，人民币6.84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36美元，卖出1927.24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晚上8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下周初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啦，莫莉。 Hello， 星期五晚咧，我哋10点至10点半就会打俾阿李亚力 Eric 咧，同我哋讲下电影先嘅。Hello，Eric。 Hello。 系。 好，莫莉好。 Eric 好。 嗯，喂，今个礼拜有啲咩电影推介咧？ 嗱，呢個咧就我就喺個 A 站，即係生果嘅平台上面咧揾翻呢套戲。系啊， 做咩 N 字头煲晒冇嘢睇啦咩？ 煲咗好耐啦，煲完。 我每个平台都参与下嘅。 都系噶，因为佢哋嗰啲片种咧系有啲唔同嘅。 冇错啦，有啲系专门系一个台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我最近咧，我想睇翻咧《厮杀列车》咧，因为我其实到而家未睇噶。 吓系啊。 系啊，跟住之后咧，因为而家咪《厮杀半岛》嘅，咁、 啊、 我想追翻，跟住我发现 N 字头系冇噶。 冇噶，要去呢个 A 字头先揾到嘅。 哦，系啊， 因为佢可以租嘅， 系 你唔系月费嗰啲，你咪租咯，一次过咯。 哦， 方便噶，方便噶，系啊，方便噶。 好， 好啦，咁我哋今日就讲一套，介绍一套咧，就系2019年嘅恐怖片。恐怖片咧就括弧嚟嘅，即系虽然佢标示恐怖片，但系即系对于我嚟讲就唔系真系好恐怖嘅啫。 吓、啊，系咪因为你太过咩啊？太 hardcore 啦已经。 都唔系嘅，因为佢中间有啲黑色幽默喺里边。 嗯 ，OK。 咁啊睇落去咧就似呢、這个即系 即係啲話題作就多過純粹恐怖片。咁呢套戲呢就個英文名睇唔出係恐怖片嘅，佢英文名呢叫做 Ready or Not。咁但係呢中文就即係香港翻譯呢就驚大家入場睇錯第二啲戲啦。咁所以呢就特登即係可圈可點咁樣呢就將套戲用五個字勾咗出嚟。這個五個字就是爆血新婚夜， 爆血即是血腥的啦，新婚即是有愛情啦， 是啦沒錯，他就完完全全用五個字就可以概括了整部戲，非常厲害。這部戲就是都挺特殊的，因為他即我通常介紹的戲都有少少溝片的成分，第一第二呢都是奇兵突出嗰、那個類別嘅，咁呢套戲都係佢預算咧係$600,000嘅啫，喺美國拍片$600,000真係好平噶啦，B 級片咁滯嘅，咁咧但係佢票房犀利啊，5,600,000， 哇 嚇八倍喎， 係，但係咁佢咁平嘅成本，嗰啲演員係咪都唔算特別出名嘅咧？ 係咯， 冇錯啦，即係基本上個個都唔係太出名嘅，咁即係純粹係考驗咧，就係編劇同埋導演啦，咁就講下啦，導演就係麥特。贝提内利奥尔平，一个人嚟嘅呢个咁长嘅名 字， 我哋叫奥尔平啦。咁同埋咧，佢火拍咧叫吉列特嘅呢、這个圣吉列特嘅导演咧，就一齐去导呢套戏嘅。咁无独有偶咧，编剧都系两个人，一个就系、是布西克，另一个咧就系、是、麦菲咁样，就两个编剧，两个导演嘅。咁演员咧主要咧就系、是、沙马拉荣、韦荣。可能大家唔系好熟佢嘅，但如果见到海报，你大概会记得边个，因为而家开始红。佢拍完呢套戏咧就开始红啦。 哦，系啊，咁犀利，即系佢做得几好、啊。 算系几，佢有一种参喺里边，佢有一种，即系我觉得佢可以做呢个恐怖片女王。 哦、 拍多几套咧，我觉得佢会 OK。 系澳大利亚嘅演员嚟嘅。 系，咁男主角就阿当布罗迪啦，咁佢就呢、這个男主角就比较即系悠闲啲嘅，冇乜嘢做， 即系废啦，系咪啊？ 唔系废，系衬啫，系衬啫， 好悠闲啲啫。咁呢套戏咧，其实如果大家唔好知佢讲咩咧，就算你听完个名字，你觉得麻麻地明咧，唔紧要噶。你谂下《延禧攻略》嘅血腥版咧，就差唔多啦。 哦， 不过《延禧攻略》就咁多集啦，佢用一个几钟头帮你做晒所有嘢。 咁即系点 交代到噶？ 好多女人啊！ 佢唔系佢一扎人啫，好多女人。咁、不过咧，因为佢始终系牵涉咗一个嫁入豪门嘅桥咧，咁所以你感觉上咧，好似嗰啲宫廷片啊、宫斗片啊咁嘅 feel 啊，咁咯。咁当然佢又有啲鬼鬼怪怪喺里边，所以算系沟片一类咯。 OK， 好啊，咁我哋讲下个古仔大概系点啦。 其实大家未睇啦，咁咧其实女主角咧叫基斯，咁佢系孤儿嚟嘅。咁佢又有幸咧識咗個男主角啦，咁啊準備嫁入豪門啦。咁呢個新郎屋企咧，呢個家族係做咩生意嘅咧？就係、是、做桌上遊戲嘅。桌上遊戲即係咩咧？譬如 Monopoly 啊，係啊係啊，Risk 啊呢一類。咁其實當 Internet 未有嗰陣咧，呢啲桌上遊戲、桌面遊戲咧就好賣得嘅。OK， 其實而家都興翻㗎啦，大家冇玩就冇嘢好玩嘅時候，一班人咧咪聚埋又係玩呢啲。 同埋有大型噶嘛，譬如有魔界噶啦，有星球大戰噶啦，咁呢啲大型嘅 IP 支撐之下咧，啲場面遊戲咧都仲 keep 得到嘅。咁有啲遊戲咧，其實用腦筋嘅，譬如 Clues 啊，即 係哇玩幾粒鐘㗎嗰啲一鋪。 係啦，冇錯啦。咁最簡化嘅場面遊戲已經係呢、這個殺嗰、那個叫咩狼人殺噶啦， 狼人啦，系啊系啊， 最平噶啦，因為佢得幾張卡嘅啫。咁但系做呢啲以前咧一路做落嚟咧，咁當然呢個家族除咗呢啲場面遊戲咧，仲會賺咗錢之後就會投資啦。咁投資咗之後咧，就同所有都係同遊戲有關嘅生意啊。咁所以佢哋慢慢咧成為一個好龐大嘅家族啦。 遊戲大亨， 係啦係啦，遊戲大亨啊！咁佢呢個家族嘅名字叫拉多馬斯，拉多馬斯， 係 OK。咁經過一個佢一開始咧已經係結婚嘅啦，經過簡單嘅而比較正常嘅一個結婚儀式之後咧， 唔係簡單而隆重啊，係 簡 單 而正常。 因為佢話似《延禧攻略》嘛，應該好多人穿插嘅之後。 係啊係啊，但係佢比較有趣嘅咧，佢就係喺嗰個婚禮開始之前咧，就利用嗰啲出場嘅人物咧介紹曬成個 每個角色的個性啦，他們的關係啦，大概那個背景是怎樣，都安排得挺好的，一點都不累贅的。咁跟住呢就原来呢儀式完咗之后呢，当晚呢半夜十二点呢仲要参加一个所谓参加家族传统 ,ok, 即是加入呢个家族啦，你系外人嚟今日个新娘。咁就要加入呢个家族呢，就会有一个传统嘅，就喺午夜时分呢就开始做。咁呢个传统系咩呢，就系同全家族嘅人呢玩个游戏。咁你家族坐埋呢都有几多人㗎，有十个八个到啦，咁即系八生仔。好啦，咁大家一路都唔知係玩咩嘅，咁開始前呢咁主要解釋一下呢個家族點解咁有錢啦，咁所以男主角個爸爸呢講解呢就家族個背景啦，咁都幾有趣嘅呢一段。因為佢會講呢，其實佢之前都係窮人嚟㗎，佢嘅曾祖父輩呢都係水手嚟㗎啫，即係行船嘅，咁只不過呢有一次呢就有一個乘客呢叫拉貝爾先生，咁鍾意玩啤牌，咁兩個人玩啤牌呢就成為一個朋友啦。咁有一晚，因為以前都行船行好耐嘅，行幾個星期啊，一個月啊咁。咁即係佢哋譬如紐約去英國啊，咁都要搭船噶嘛。咁佢有一晚咧，拉布爾咧同埋呢個祖父咧，曾祖父咧就打到啦。咁佢有個盒仔叫 puzzle box， 嘅，即係嗰啲你要推下推下先開到個盒嗰啲咧，即係好多機關喺裏邊。咁如果佢一隻船埋岸之前你開到咧，我就會以後無限咁樣支持你做任何事啊，任何生意啦、咁。咁當然個結果梗係開到啦。咁開到之後咧，咁就名正利就啦，咁一帆風順啦，事業就係咁啦。咁咧就而成個遊戲嘅開始咧，就係佢哋因為新成員要加入啦，即係女主角作為一個新嘅成員，咁咧佢就將嗰個 puzzle box 拎翻出嚟嘅，即係呢個傳統嚟嘅。咁就首先擺咗空白嘅卡片入去啦。跟住咧就由呢個新嘅成員，即係女主角咧，就拉翻出嚟。咁拉出嚟嗰陣咧，嗰張卡上面咧就會印咗呢個遊戲嘅個名噶啦。咁邊個印嘅咧？咁呢班家族嘅人咧就話係拉貝爾先生，拉貝爾先生印嘅。所以拉貝爾就唔喺現場啊。即係佢一個好遙遠嘅人嚟。咁咧佢哋就信啦，信呢樣嘢。咁今次咧，女主角拉出嘅卡咧，就係一個好簡單嘅遊戲，真係就叫捉迷藏。High and seeker， 咁咪聽落好似細路仔玩噶啦，係咪？咁啊，好簡單啫，就實際上咧，女主角就匿埋得噶啦，佢負責匿埋嘅啫。 我打個岔，佢唔玩得唔得嘅？ 唔得嘅， 一定要 呢個傳統嚟嘅，係啦。阿男主角解釋啊，呢個傳統咧比呢個結婚儀式更重要嘅。 即婚可以唔結，遊戲唔可以唔玩。 係啦，即你可以唔著婚紗唔行禮，但呢個遊戲一定要玩。啊、所以他 一句呢就挡住啦，冇得冇得玩啦。 咁玩卜哩哩囉，玩下都 好啊。卜哩哩算唔算係最简单嘅先，有冇交代？ 佢有時係玩象棋啊、有時係玩唔知咩包剪揼啊。 咁、其实都益智㗎喎，佢啲游戏都唔係嗰啲恐怖嘢嚟㗎喎。 係嘅唔係嘅，但係呢一个捉迷藏游戏呢就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出现过一次嘅。咁之后啲新成员加入嚟都未出现过啦，不过今次女主角就收到啦。咁抽到之后咧，咁佢就匿埋啦。咁佢人净系匿埋就得啦，其实就已经灌醉啦嘛，个人。咁但系后屘发觉咧，喂唔系，原来其他人系攞住啲斧头啊、弓箭啊、猎枪啦去追佢。咁原来咧，佢哋咧就系捉到，即系佢呢个游戏嘅原则就系咩咧？佢要将新成员杀死，即系猎杀啦。 系 咁咧，天光之前。咁如果天光之后。都個新娘仲健在嘅話咧，呢、這個家族就要全家族嚟承擔個後果，可能都要死嘅。 嚇、啊！咁我結婚嚟做咩啊？ 係啦，咁唔係，咁你可能會抽到一張普通啲噶嘛。 即係佢抽到一個死亡遊戲。 係啦，咁但係即係個卡面就冇寫明係死亡捉迷藏。佢即係寫住。 但 係 佢括弧死亡。 咁大家都唔講俾佢聽，咁啊逼逼到佢自己知啦。咁當然啦，因為故所以點解有爆血呢兩個字？咁发展落去咧，就一大堆人陆续排队咁死啦。咁诶， 点解会陆续排队咁死咧？ 因为佢有阵时系错手，唔系女主角啊，系即系其他家族人嘅错手，譬如杀咗啲女佣啊， 哦， 唔觉意自己错手杀咗个女佣。因为咧，其实咧，除咗呢、這个我哋叫咩富不过三代之外咧，其实聪明都过唔到三代。即系呢班人咧，连呢个追杀。 追殺新娘，即係追殺、女主角咧，都搞到好靚氣。 係、所以你就話中間有啲幽默嘅成分喺度 啊，但係都搞到亂七八糟嘅，即係其實大家都未殺過人嘅。 係。 咁、但係咧，基於嗰個遊戲規則係咁咧，佢哋真係要去殺人。咁但係佢又搞到好淪盡。 嗯。 即係總之，即係成日都即係一係整親自己啊咁。咁當然啦，喺逃跑嘅過程裏邊咧，呢、這個女主角咧都係即係周身損傷㗎啦。 嗯。 咁好多時候咧都關人為事添嘅，仲要係自己唔覺意整親。咁當有打交嘅情節嘅，咁打交情節佢都會有受傷嘅。咁、但係佢大部分都係喺逃跑嘅過程裏面受傷，比較得意啲。咁、當然啦，即係劇情會大逆轉噶嘛。當、女主角基斯發現喂大難臨頭搞唔掂之後咧，佢就決心咧就反擊佢哋，佢唔會坐以待斃嘅。 係、 即係充分表現咗佢嗰個角色的背景和個性，因為他是一個孤兒嚟噶嘛，即係其實佢嗰個求生存嗰個意念好強，咁、所以佢知道大家都要嚟追殺佢嗰陣咧，佢就索性去反擊啦。 我想問佢老公係咪都要追殺埋佢一份㗎？ 佢開頭唔想嘅，咁同埋咧其他成員咧就將佢揾個手扣扣咗鎖咗喺房。 哦，鎖咗佢老公。 係啦，冇錯，老公男主角啦。咁其實男主角一開始即係。當一開始匿埋嗰陣咧，佢就諗辦法咧救走女主角嘅。係，佢又想即係叫佢行咩地道啊？跟住佢用電，因為佢哋屋企嗰個門係用呢、這個好似實 Q 有個實 Q 房咁樣去控制。 嗯， 咁佢控制完之後咧，就諗住開到門俾佢走嘅。咁、其實佢諗住啊，你走出去先，過一天過咗今晚，我就同你遠走高飛咁樣。咁但係去到後期咧，當佢聽到佢阿媽話其實。這個男主角是要承繼整個家族的，那他的心態又改變了， 即是他都殺了他老婆一份， 他開始動心了、因為他為了要得到這個一家之主的地位呢，他都開始他沒有正他沒有所謂的親手啊、落手啊，但他就最後就捉住女主角，那就交給他的家人。 吓、啊！即系佢真系俾人捉到啊！喺天光之前 系啦，冇错啦。咁、咧就谂住呢个举行个撒旦崇拜嘅，即系佢其实佢呢个家族都系崇拜呢个魔鬼嘅。咁、其实咧由头到尾咧，即系当然第一就男主角开头系帮紧个女主角俾佢走啦。咁、其实男主角嘅哥咧，其实佢都系唔想呢个女主角受害嘅。咁、但系好可惜喺救呢个女主角过程里边咧，自己就牺牲咗啦。吓、就俾其他人错手打亲。打傷啊，開槍打傷咁，咁所以就咁啊，當然最尾就 諗緊劇唔劇透啊，佢而家講唔講 都 OK 嘅，嚇、因為其實中間好睇嘅、因為你女主角通常都唔會死噶嘛，咁、所以咧就最尾佢真係成功拖到天光，咁、當然啦，最後發生咩事我就唔講啦，但係佢成功拖到天光。 咁就佢家族嗰边就要承受一啲嘢啦， 系啦。 咁佢老公要唔要死啊？ 嗰一幕系特别精彩嘅，嗰一幕特别。 哇！我争啲搞到你阿力要剧透， 佢唔会啊，经验丰富，佢实点到即止嘅。 嗰个其实我觉得睇得好过瘾嘅，因为咧呢套戏比较有特色嘅地方就系、嗱，即系现实世界就唔同啦，唔知点解咧。啲丈夫出咗軌啊，或者咩事害個老婆之後咧，老婆都會原諒佢。咁、但係呢套戲咧就冇嘅，即係呢個女主角好狠嘅，佢完全唔會原諒呢個男人嘅。 佢殺佢喎、大佬，而家梗係唔原諒佢啦。 冇錯，總之成個家族嚟追住嚟殺， 係咯， 你驚唔驚？係咪先？咁佢其實佢唯一怨嘅就係你做咩？先同佢講咧，咁樣咁，但係其實個男主角係有講嘅，佢話你而家都仲可以決定，係啦，反悔嘅，悔婚嘅，佢多番暗示嘅，佢話我哋嘅家族好奇怪嘅，咁樣嚇，咁多番 你鬼知你奇怪到要 殺 人 咩？咁娶佢都係想擁有佢啫嘛， 係。咁但係因為過往嘅經驗咧，因為曾經出現呢個捉迷藏咧，係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噶，佢就係幾歲嗰陣嘅。咁所以其實男主角咧，我覺得咧佢有啲奢望咧，就係佢會抽咗一張普通啲嘅牌。咁譬如玩下街情尋啊，咁就算咯，係咪？咁殊不知咧，即係呢個可能只鬼整蠱佢啦，即係呢個魔鬼整蠱佢啦。咁 順便一提咧，就係、是、其實佢點解話有少少溝片嘅成分咧？咁當然啦，因為譬如佢講呢個故事嘅背景咧，都有啲所謂嘅宗教意味喺裏邊嘅。 嗯， 即係佢一個譬如曾祖父咁咧，就同一個唔相識嘅人賭啊，賭完之後佢又會資助佢。咁呢啲其實即係好多時候係出現喺啲魔鬼嘅交易裏邊。 嗯， 咁當然可能佢美化咗啦嚇，即係對於佢嘅下一代曾祖父講出嚟嗰時候可能美化咗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喺劇情裏面咧，係會睇到其實佢嘅曾祖父都係同魔鬼有交易嘅。咁、 嗯、 最有趣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呢個拉多馬斯，即係拉多馬斯家族呢個姓略略，你知略就係嗰啲歐洲嘅名啦，略乜略乜咁。咁咧嗰個同佢哋打交道嗰個拉布爾先生咧，就係寫出嚟係略貝爾。 嗯。 咁呢兩個字呢其實呢我唔知大家熟唔熟啦，英文呢有一個遊戲嘅，即係大家學英文呢就可能玩過一個遊戲，唔係咩部嗰個喎、有一種遊戲叫 Anagram、Anagram 呢就係將英文呢嗰啲字呢拆開曬之後呢、可以轉咗個位之後變咗第二個字嘅、譬如地球 Earth 咁呢、你將佢換咗啲位之後呢就會變成心 heart 嘅， 心 heart 心臟 哦、H-E-A-R-T 系心脏嘅 heart 嘅，咁所以咧，你其实有一个游戏，呢个系属于一个游戏， 哦， 即系帮啲细路仔学字嘅啫， 哦， 咁但系如果我哋将 Ladomus 同埋 Labelle 咧呢个字重新砌过咧， 系 就会出现一个两个字，譬如 Ladomus 咧，其实我哋调转写咧就系 Asmodee， 斯摩太，咁咧如果系 Labelle 咧就会系先好难读啊 ，Bilal， 咁呢兩個係咩名嚟嘅咧？呢兩個咧就係、是、根據聖經啦，所羅門七十二柱魔神，大家明唔明講乜？即係佢喺所羅門嗰個時候咧，就有分咗每一隻魔鬼一個名嘅。咁、其中有兩隻鬼咧，就係、是、呢兩個名啦，阿斯摩太同埋呢個毗列。咁咧佢就將呢兩個魔鬼嘅名將佢換咗位之後咧。Anagram 之後咧，就變成咗係 Ladomus 同埋 Labelle。係。咁呢個係其實都幾刻意去做嘅。當然，如果唔係太熟，所羅門七十二魔神咧，其實比較麻煩嘅。 嗯。 因為你真係唔好知佢講乜嘅。不過好彩，咁當然好多人會查資料話俾佢聽啦，話俾我哋聽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有啲溝片嘅成分。睇落去又。是很血腥但是很爆血的、一套恐怖黑色幽默 OK 短短地九十几分钟里面发生这些這樣的事应该都比较紧凑和刺激的我相信 没错 是啊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看今天李亚力介绍的这套爆血新婚夜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谈过不谢谢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睡。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生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进行第四日，今日共有186000名市民接受采样。计划进行至今，累计有656000人接受检测。截至晚上八点，累计完成284800个样本的新型肺炎病毒核酸检测。呈初步阳性的样本会交由卫生署复检确认结果。另外，截至晚上八点，累计有大约953000名市民预约检测。当局至今接获166宗个案，指个人资料被他人用于登记预约，当中93宗个案怀疑涉及盗用他人个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处理。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属本地感染，5宗源头不明，其中有2宗是透过普及社区检测发现的新个案，当中一名患者的丈夫亦初步确诊。这名男子在大围交通城任职保安员，曾经同一名没有戴口罩事后确诊的人士交谈大约10分钟。至今透过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发现的确诊患者增至4人。旺角维景酒店群组再扩大，新增一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担心酒店会有爆发风险，同确诊患者入住同一层的住客要入住检疫中心隔离，亦会为酒店全部住客和工作人员派发样本瓶检测。超强台风海神继续靠近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一带，当局预料星期日或星期一以最强状态登陆西南部地区。当局警告，海神可能是几十年来吹袭日本最强的风暴，带来破纪录的狂风暴雨、巨浪和风暴潮，呼吁民众保持最高戒备状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内阁成员开会制定紧急应对措施。安倍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并根据当地政府发布的疏散信息，尽早采取措施确保生命安全。西南地区开始着手防风工作，七月受暴雨严重破坏的熊本县，农民加紧保护农作物，官员准备从20多个水坝排水。股市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108点，跌1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05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4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2，人民币6.84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03美元，卖出1925.8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下周初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 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二台院线的阿 O， 如果要揀一隻歌又有正能量有关电影事，一定是 Ronald 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因为正所谓一是不威，一威就龙咁威，希望大家都虎虎生威，百毒不侵。 龙咁威，特种警卫，威猛和真勇毅，龙咁威不怕毒鸡，铲恶毒的确是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世界上最长系列香港电影， 古惑仔 唔系， 阴阳路 唔啱，个答案系黄飞鸿。即系啲人话俾你听，诶，你哋中国功夫有几劲啊？吓，好劲噶，劲到连呢一个最长嘅电影咧，都可以列入为呢一个世界纪录。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 Fiction 师培 琴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无理敏感时刻。 嘅敏感时刻啊，呢一刻咧，直播室里面有敏大人同 Kitty 啦，咁啊旁边咧就有茉莉嘅 ，Hello，Hello， 系啦，咁啊星期五咧，我哋送走咗李亚力之后咧，就继续我哋呢个冷知识之夜啦。咁啊， 但系今日咧，我决定唔参赛啦。 点解咧？ 因为敏大人太高分啦， 系成日都赢啦。 其实高分组同我哋低分组系冇得拼嘅。咁啊，不如 我哋今日我哋出题啦。 系啊，等我尝试下低分嘅滋味啊！ 即系我哋嘅目标咧，就系要做啊敏大人嘅，就系、是、狂问佢，希望佢都答唔到嘅。 等我做一个低分高能嘅人啦，先唔系高分低能啊。 好，你都有今日啦，敏大人，等我出题先啦。 我啊唔敢咁讲啊 ，Kitty。 唔系你咁讲。是的嗎？好，第一条， 我出先。 咁呢一个咧就系保险篇啊。 嗱， 咁啊，大家呢一排咧，可能都即系有留意一下保险啦，即系呢疫情啊等等咧，都会即系居安思危多咗嘅呢个意识。咁原来咧喺呢个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好特别嘅保险嘅噃。好啦，第一条啊。就是在美国呢有一间保险公司承保这样东西。咁呢这个投保人只需要一次过缴付19.95美金呢，就可以得到1000万的保单承包㗎喇。 佢係每个月啦都俾19.5定係一次啫，只係。 係一次过俾啫。 抵 係啦，仲要呢张保单呢係终生有效㗎。 哦，可唔可以抵答㗎？ 咩啊？咁又唔得，你又未免太贪心啦。到底系保咩？嗱，即系我未知保咩啦，唔系你哋未知保咩啦。但系听落去好似好着数咁，19.95嘅美金就包你一世。即系如果你咁好彩，又或者咁唔好彩啦，系中咗呢样嘢嘅话咧，就可以俾翻1000万嘅美金你啦。 嗯。 咁你哋估下， 搵石跌落嚟砸死你， 诶、欸，差唔多啦，敏大人， 我都话咗你嘅 Kitty， 唔好讲过头说 话噶啦，差唔多嘅喎， 差唔多啫，差唔多啫， 系， 搵石咁美国冇乜招牌噶嘛，咁， 俾 UFO 嘅 ET 拐走， 哇，冇呢你冇一分得点解你会估到噶？ 因为头先问大人讲陨石嘅时候，差唔多嘛， 系救命啊！竟然呢一条咁离奇嘅，你哋咁快就破解到， 系100万题目嚟噶。 嗱，真系个答案咧就系外星人绑架保险啦。佢就话咧呢间美国嘅保险公司就承保啦，好似头先咁讲，只要你俾19.95嘅美金咧，就包你1000万啊！呢张保单咧仲要终生有效嘅。而最好笑嘅咧就系保单持有人咧，如果你真系俾人 即係俾外星人 kidnap 咗嚇。佢話你邀 我點 claim 啊？ 係啦，就是、要邀請埋外星人喺你嗰張賠償申請書上面簽個名。係係啦，就得到啦。咁我唔知年中有幾多人去玩呢樣嘢啦。 但我點樣 send 翻嚟啊？佢 kidnap 咗我翻外星。 係啊，所以其實保險公司可能計過條數係覺得有賺嘅。係 好明顯有賺啦、啊。就算我就算買咗之後，我都唔知道有冇俾人翻嚟賠。 係啊，除非佢 kidnap 咗你之後又放翻你出嚟啦。 但係放翻咗好多光年先翻到嚟。 係啊。你仲要攞到簽名喎、 啊？係啊，仲要我放完之後，我都唔知道有咩證據，佢一定唔肯簽嘅。我做啲咩證據？我咪影張相就當係啊。 係啦，咁所以睇下你玩唔玩呢個遊戲啦。19.95嘅美金，睇下你博唔博呢1000万啊？好啦，嗱，另外一個保險咧就喺英國嘅，頭先講美國啊。咁、嗯、英國有一間保險公司咧就承保啦。嗱，呢個咧就冇咁科幻嘅，真實啲嘅。呢、這個你真係可以從真實嘅角度去到諗。咁咧就系主要系俾一间公司去度买，或者公司嘅老板啊去度买嘅、嗯， 即系赔。 嗯，我谂点样俾贴士先 吓？ 俾、老板买 系咪同嗰啲公司嘅生意有关噶？ 系同员工有关嘅，佢、哦、系防止员工做一样嘢。 都是一些特別的保險來的， 是特別 的, 都是19.9 那這一次呢他就沒有 說幾千了， 是啦，但是呢他就是啦，他就會幫他解決了這個問題， 防止員工做了你老婆我經常說千萬不要得罪女人、啊、因為你不知道那個將來會不會是你老闆但是更甚的就是你老婆 但我想说呢件事呢作为员工的我们呢都极有可能曾经是做过的，我相信我有做过、哦、是啦，但未必成功，未必成功、啊、未必成功，但我相信可能即有大部分的打工仔都有做过这个行为的，但是真的未必 抄他的东西，抄他的东西 咁又唔係，哦呢啲版權嘢嘅話，咁可能好用，即係都多呢啲，係啦，多保嘅呢啲，呢、這個比較特別啲嘅，即係好 specific 一個行為成功咗啦，咁就影響到你間公司嘅營運咯， 食埋佢間公司。 咁然后呢间保险公司 變老闆 偷厕纸， 但偷厕纸又未必影响到成间公司运作， 好影响噶，你入唔到厕所，咪补晒啲屎坑桥， 同埋你偷下偷下好多钱嘅嗰度， 嗱唔系偷嘢嚟嘅，唔犯法嘅呢件事系， 即系唔系食咗佢间铺， 唔系食咗佢间铺， 唔系食咗间铺， 但有机会令到间公司运作唔到， 包晒啲客。 系咯， 变晒 friend， 唔犯法，冇 immoral 嘅，冇唔道德嘅呢件事， 冇犯法啊！我只系做晒啲客啲 friend 啫嘛。 而你作为员工系好想成功嘅， 好想成功偷懒咯、 啊。点样偷懒法呢？ 偷懒咯、 啊，偷懒你冇钱、啊， 偷懒冇钱，假告假， 系咪 射波？ 差唔多啦， 差唔多射波， 夸张啲。 扮跛脚啊，嗰啲攞大噶， 扮冇欺诈成分嘅， 冇欺诈成分。 但系老板好惊你哋全部人都做到呢样嘢啊！ 咁哇，咁好正经噶，惊你组织工会嘅啫，全部都做到，全部都中咗六合彩， 冇错啦， 唔系啊，第一个就咁样太太。 太荒謬了，但真的有英國的保險公司是承保這件事的，那大人又有一分 但你會不會太厲害呢？這樣都估到 他呢這個保險就是防止公司的員工中六合彩而集體辭職、嗯、我真的試過，我不記得有沒有跟大人一起買過六合彩、 可能有 的，就是那些什麼中秋金多寶啊，是的是的，很興奮員工大家夾幾元去買六合彩的、他就很怕這件事發生的時候那些員工會集體辭職，令到公司突然之间咧陷入一个运作嘅困难啦，咁呢间保险公司咧就会向嗰间公司提供资金，去即刻帮佢聘请翻一啲临时嘅员工啊，替工咧，确保翻呢个业务可以继续运作嘅。咁但系其实呢啲咁奇怪的保险咧，真系有公司去买的。好啦，问完两个保险之后，竟然揾大人同茉莉都各有一分，我哋唞一唞，翻嚟咧就轮到茉莉问啦。 绷紧的脑部好像 着迷幻高棉惆怅，说过去那说收心奇香，这角你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今宵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顽石心不知痒，陪我迷上风云，越过还变新娘，十块木碎伸手学思小话就踏遍无数星，发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一世就结上当下，跟我失去旧模样，怪鸟说带我看太阳花，蚂蚁说要放肆，迟亲于我膝下，我约你你却说要回家，明明还能有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一首歌翻嚟啦，补补分数先。嗱，呢个保险题咧，无理同埋敏大人咧、都系攞到一分嘅。有呢个外星人绑架保险同埋员工中奖保险呢， 都係好想中 係啦，都係你哋估到嘅呢一个冷知识。咁就到莫莉问下啦。 好啦，到我开题啦。呢、這个题呢就係、是、关一啲 fashion 嘢事嘅，其实都唔算都算係嘅。咁呢有陣时有好多嗰啲帽啊，尤其是嗰啲画家帽啊，又或者可能嗰陣时咪会有一啲嘅嗰啲嘅船务员呢，嗰啲帽呢个顶嗰度咪有一个圆形嘅绒面，即係绒球嘅波波嘅。知唔知点解会有呢个绒球嘅波波呢？ 点解要有个波波喺度咁 Q 呢？ 系啦，有乜用嘅咧？ 抹手嘅我哋， 唔系抹手， 爱嚟睇到佢喺边， 唔系睇佢边。咁如果有啲生得矮嘅船员，就算佢几大一对波都睇唔到。 波波 系啦， 即系咁样似冷球嗰啲啊， 系啦系啦，嗰、那个绒面个绒球个波波。 我系有粒的，有作用嘅，系实际用途嚟嘅。 系啦，真系有用途噶、哦。 船员。 哎，我估到啦， 系 大风啊，啲帽咧容易吹甩，那个波波咧就好似纸阵咁样扎住顶帽。 系、那个波波，但系如果真系大家有细心留意，那个波波唔系好重嘅啫。 哦，又唔系啊， 所以就错啦。 我知啦，系咪睇风向？ 哎呀，我正想讲啊，啲帽飞去边啊？ 错， 抽错 喎。 吓，离奇啲噶。 其实好 make sense 嘅个答案，咁但系咧，你问我系咪真系咁有用咧？我觉得就一半半啦。 嗯， 但系 make sense 嘅。 咁 make sense 系俾多个 tips 你，唔系喺船嘅室外用嘅，即系喺船嘅室外内用多嘅。嗰样嘢系 室内。 嗯。 室外又湿又 防止一啲嘢嘅 tips 系 扇， 唔系吓，冇喎， 冇系咯， 防止啲昆虫走入去， 唔系 防止啲哦，防止啲 气味权， 唔气权，防止 呢个问题、啊， 防止防止啲人攞嚟兜住啲嘢。 好啦，再俾多个 tips 你哋啦， 系 如果架船咧航行嘅时候啦。遇到唔稳定嘅时候咧，就更加呢一样嘢系有机会系帮到佢嘅。 嗰、那个捞我个波、啊，你讲 系啦个波， 唔通系等佢雨水平衡啲啊？睇住， 错，唔系可以系重翻，都系保护个头嘅。 架 K 撞到个头， 哦，我知啦，即系咧，当你架船摇摇曳曳嘅时候，即系譬如有风浪啦，跟住咧可能有啲嘢会喺架船度跌落嚟啦，咁、好容易就砸到你个头咯、如果有波射一射力咧，咁我冇事啦， 累紧啦， 吓仲系累紧， 你解释得好清楚噶、 错，但系累紧啦，需唔需要开股？ 我投降， 好，但系投降， 但系阿 Kitty 咧？ 我觉得我好已经完美嘅答案咯，我投降啦，我都 好开估。原来啊，佢就话呢个帽咧个绒球咧，不单止咧系因为有呢个懒系美感咁样啦，咁、而设计嘅。不过喺十八世纪嘅时候咧，法国嘅水手戴住呢个帽咧，系因为咧上面嗰个圆形球咧系可以保护佢哋个头噶、因为原来咧佢哋嗰个嘅船啊，即系唔同话嗰啲游轮啊，嗰啲系个楼底高啲啲噶嘛。咁但系其实游轮个楼底都不是太高噶嘛，再加上如果是工作嘅船咧，嗰啲嘅嗰啲嘅大型嘅船咧，个楼底可能再更加低嘅、尤其是你去到嗰啲嘅船舱入面嘅时候，咁所以咧，如果你喺船舱嘅时候咧，因为个天花板比较低啊，咁如果你突然间卧高个头嘅时候咧，起码就有个波顶一顶，咁就等你唔需要撞伤。尤其是咧，如果咧突然间有大风大浪，架船咧摇晃不定，好剧烈嘅时候，咁跟住咧呢、這个波波就更加可以做一个缓冲，因为如果你突然间喐一喐一挫嘅时候，个头一顶上去咧，咁跟住之后咧，又可以避一避嗰个一嘢冚上去天花板咁嘅意思。咁、所以就保护佢，希望就唔好卧高头嘅时候就顶亲嘅。 但系佢都系保护一个位啫， 系啊，保 波波个位。 个波波个位就系、都唔系噶，所以我就话一半一半嘅保护作用，但系 make sense 嘅。咁、但系就系如果你卧高头嘅时候，起码嗰样嘢系。射一射少少力先啦，咁样咯，系、啦，好啦，第二个问题啦， 系 生活化少少嘅， 好啊， 嗱，我哋个电话啦，你哋拎去个掀开个背脊睇下， 边个电话？手提电话， 手提电话， 背脊 系啦， 有生果喺度去咯， 嗱， 有啲人唔系噶， 系啦，有啲人唔系嘅，咁但系我估其他都系一样嘅，咁就系咩咧？我哋个电话你望到个镜头。镜头隔离咪会有一个嘅闪光灯，即系打灯个位嘅。见唔见到中间有个窿啊？ 中间都唔 系啦。 你讲边？ 即系你你摄你个镜头位 是 是一样噶。我睇过我个电话，我即刻睇我电话，因为我电话都有、就系你个镜头嗰个位置，跟住中间系一个窿仔，个窿仔隔离先有个白色 嘅。我知嗰个窿系咩用啊？ 咁快啲，你可唔可以扮估下先啊？ 我估我知咋， 我唔知边好细点嗰点、 啊。系啦，好细点嗰个点点，嗰、那个点仔。 呢度啊，呢度有细点啊， 系啊， 系啊， 喺嗰个电筒隔篱嗰点啊嘛。 系啦，有咩用嘅咧？ 吓、啊，问大人你真系知啊？ 我估咋吓， 你估啊？ 量度个距离噶。 错。 吓、 啊！我以为搵大人真系知喎。 你而家串佢啊？ 唔系唔系唔系，串。 跳槍， 唔係量度距離，咁唔係我哋做咩？ 唔係噶， 嚇？ 係啦，所以就俾你哋估究竟佢做咩嘅咧？ 但喺個鏡頭裏面見唔見到呢點噶？ 诶， 呢度啊，呢度有一点嘅，呢度 我知道，我知道，即系如果开 camera 会唔会见到呢点喺度噶？唔会噶嗬。 嗱，俾个 tips 你见唔到嘅。 哦， 见唔到嘅，见唔到嘅。 呢一点要嚟装个镜头上去咯，螺丝位嚟噶嘛。 咁之前咧，我睇到答案之后，我都发现，咦系，见到嗰度有个窿嘅，唔讲我真系唔知嗰度有个窿咯。 吓， 系啦，原来嗰个窿仲系有用嘅。 佢系即系一个窿， 唔系 sensor 嚟嘅，佢唔系 sensor 嚟嘅。 不是，可以叫做不是，但是呢我们又真的平时是会用到它的、哦、 是咪来的， 真的啊，问题啊，你中了、啊、 我也经常在找、这个苹果牌的咪到底在哪 里，因为原来它说呢除了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呢、下面那里有个咪的，是的，就听筒来的，它就说原来呢它在个闪光灯和镜头中间有个窿，那那个呢就是一个小型的咪、哦、那是拿来做什么呢、有时候我们拍片的时候的手就会可能遮住了下面、我们聊天那边那个的、咪的、那它就说原来上面都有个小型的咪的位置， 上方咪咯，这个 是前后都有咪、 是的，就上下都有咪，咁就俾人哋咧录影嘅时候，即系譬如我哋拍片，咁起码唔需要我哋只手就已经遮住咗嗰个录音，等个收音嘅时候咧，人哋听得唔系咁清楚啦。原来上面都可以帮你收埋音咁话，系、啦，就系、是、咁样啦。个窿原来真系有用嘅。 好，敏大人有两分啦，而家 系啦，系啦，我有一分，Kitty 冇分，反而得分王反而冇分。 哎呀，新闻翻嚟，我努力下啦。 你我情人运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型激情 洪家豪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曲线型恋情》，一阵间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回来依然都是敏感时刻，今天是星期五，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冷知识夜。 106.35，瑞士法郎0.916，加元1.313，人民币6.844，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83美元，卖出1922.39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晚上8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下周初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毛利，敏感时刻。 继续敏感时刻，咁今日礼拜五晚咧有呢个冷知识之夜啦，咁啊头先咧敏大人就轻轻咁样答咧就得到两分啦，领先系啦，摩呢咧就有一分，咁我咧暂时未有分嘅，不过又轮翻到我问咯，咁我快速问完又攞翻个机会答先。其实保险咧都仲有少少嘢可以问嘅，好啊，好啊，有啲奇怪保险啦。头先讲个美国咧就有外星人绑架保险啦，咁喺英国咧就有员工中六合彩嘅保险啦。咁原来咧喺荷兰咧有一间保险公司承保啲得意嘅嘢嘅，咁呢样咧就专为男士而设嘅， 光头， 好有创意，但可以保答。 唔系光头， 唔系光头，我觉得惨过光 头，同性又咪有关系嘅， 系 咁咪咩咯 ？Cannot do 咯， 又唔系、啊， 又唔系 cannot do， 又唔系 cannot do、啊。咦，咁其实呢啲性疾病，我估其实都可能而家好多保险都喺疾病嗰度包嘅。呢、這个咧就比较 specific 少少，比较， 但佢系同性有关系、 啊，系啊， cancer 咯。嗰、那個 cancer 即係嗰個叫咩 cancer 咧？ 前列腺 啊，前列腺 癌嗰啲係咪？ 係係係嘛？ 但係呢啲都 正路、啊， 都正路嘅，都係病，都係疾病嚟啫嘛。同性有關係， 男性自尊心保險。 李生榮，你真係一個好女人啊！連男性嘅自尊心你都照顧到。咁我話埋俾你聽， 唔 係 會蝕嘅個鋪，如果係咁，成日都要 太多人 claim， 太多人理賠。 嗱，呢個保險咧，即係荷蘭呢間保險公司咧，就話如果一旦唔好彩啊嚇，你即係中咗嘅話咧，就得到500蚊歐元嘅錢嘅啫， 咁少， 嗱好少嘅咋， 咁即係話好多機會中啦，如果佢唔會咁少錢啦、 啊，我唔夠諗過， 避孕袋穿窿， 中咗啊？ 唔係，但我諗緊呢個慘啲定係嗰個慘啲？ 我覺得呢個慘啲， 你人袋穿窿都可以搞一個保險。係，唔係因為佢真係需要呢筆錢啊嘛？你明唔明？我覺得呢個 concept 係好嘅。 但係到時一定好多人都話：，哎呀，我避孕袋穿咗窿啊！誒，傾保險啦。 所以你要留避孕袋，你每一次做完要交。 係啊，係啊，有個證據喺度。 揾個袋入邊係嗰啲證據袋。 但係呢個真係意料之外嘛，真係有得諗喎。 男仔嘅嘢 係都係嗰啲啦，差唔多噶啦。 系， 我觉得 claim 嘅时候都尴尬噶，即系你要同个保险公司讲我中咗呢样嘢啊，咁样你俾500欧元 咯。醉咗嘅时候，揾错对象。 吓？ 仲即系醉咗嘅时候揾错咗对象， 应该系佢俾钱人。 系咯，系咯。 唔系啊，就系佢，我发现，唔同咗呢个对象，仲要系灰噶，唔系想象中嘅对象嚟噶。 咁呢啲见仁见智啦， 唔系咁嘅， 其实唔敢再估啦，我惊过分啲， 所以我头先都收定咗。 性有关 嘅，好呢、這个死啦，应该系同性有关，我自己觉得啦吓，因为我觉得呢个定义系啦、就系绿帽保险啦。 哦，哎，我真系估唔到啊呢、這个， 佢话如果一个唔好彩咧，真系。被冇嘅话咧，咁佢就可以向呢间公司讲，咁当然佢就可能要有证据啦。 咁你估会有人专登呃保险？ 会啩？ 老婆你扮啦，咁样 唔使扮，直头你去啦，去完攞500 攞500欧元嘅安慰金。呢个咧就系荷兰嘅保险公司。好啦，咁啊，英国咧原来仲有一间保险公司承保啲得意嘅嘢嘅。呢一个咧，我就觉得比较。电影桥段啲嘅，你哋可以谂，佢话咧，即系呢一个咁特别嘅保险咧，遇到呢啲咁大件嘅事咧，就可以得到赔偿啦。不过、我觉得 so far 应该都未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嘅。 好啊，系，你咧放马过嚟， 系英国啊嘛，你话头先话， 系啊，英国，我觉得个程度咧同外星人绑架差唔多嘅。你哋用你哋嘅想象力同埋编剧嘅， 即系一件 幻想力，系啦， 灾难嚟嘅， 系啦，喂，你真系编剧嚟嘅，系一件大灾难嚟嘅，系几件大灾难， 英国咁样啊？ 即系有英国嘅保险公司咁样承保，即系话如果你真系遇到呢啲咁样嘅大灾难咧，我保你，我就可以赔你啦， 但 赔偿你啦， 保险水险嗰啲啦， 嗰啲太普遍啦， 上唔到末日列车或者挪亚方舟。 差唔几啦， 系啊， 系啦，都系电影桥段嚟嘅， 系， 但如果你真系惊呢啲桥段系会发生喺现实嘅话咧，呢间公司就保你啦。 啊，俾陨石 外星人砸地球， 唔关外星人事， 系陨石砸亲， 唔系陨石， 即系唔科幻嘅，唔科学嘅。或者系 戏好多噶， 机械人勒索你或者打你， 我觉得比较普遍啲添啊！喺睇戏里面 系 都会见到呢啲形象 恐怖分子 系一啲角色咁样嘅。 你见到超人降落嘅时候整烂你间屋， 差唔多啦。 What？ 嗱，即系超人，你可能觉得系啦，即系超人嗰类，即系一啲角色咁样啦。 系， 但系咧，有啲人可能会惊， 撞鬼 系咪？即系咩鬼咧？ 撞鬼 嗱，我系 Chinese 就有呢个鬼节啦，系咪先？咁啊，英国 吸血鬼先，吸血鬼先， 莫呢一分就系吸血鬼。如果你俾吸血鬼咬伤， 系 佢就承保啦。 咩啊！吸血鬼咬出 嚟成功，系啦，咁其实喂，其实睇下咧，莫莉其实有两分。佢面对丧尸大灾难咧，头先你讲尸杀列车嘛，都有一分。 好嘢！ 其实仲有一个仲有一个特别嘅一个情况嘅，就系狼人攻击啦，佢都保，佢都会赔呢间英国嘅保险公司。 系咪咩噶？即系买完之后送推拉起飞。 唔系，其实 暮光之城配飞， 你买我唔知佢买几多钱啦、啊，但系我估都唔使赔噶嘛，应该正常。 佢点证明佢俾吸血公司吸完血？ 系咯，同埋佢点证明嘅狼人出现？ 系啊，我真系唔知道啊，呢啲都系留翻俾佢哋保险团队去考究下啦。咁啊，呢个咧就是、英国嘅保险公司嘅提出嘅一个保障嘅项目啦。咁、我呢咧凭住呢条咧，哇，而家有几多分啊？ 两分， 头先之前有一分 啊，我以为当一分添。 咁样三分啊，你而家同敏大一样啦。 哇， 系啊，我零分啊，暂时。咁啊，不如听首歌啦，听首歌翻嚟，等我努力咁追。 ain't if that's tonight. 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 My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the round.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好，一首歌翻嚟啦，第呢一个最后一节嘅叫做冷知识嘅比赛啦。咁啊，敏大人同埋无理暂时都有三分嘅，我就未有分，咁啊等无理出题啦。 好。嗱，咁咧，我哋咧平時見到嘅牛仔褲啦，咁有一種咧嘅特色咧，就係咧大髀嗰附近啊，咪有啲折痕嘅，呢個係 design 嚟噶嘛，係咪？ 嗯嗯。 好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其實原來呢個 design 咧，之前唔係因為啊設計個 design 好似型仔啲，而有呢啲嘅折痕而 design 出嚟嘅，佢因為啲咩事而 design 呢啲嘅折痕出嚟呢？ 接痕啫咩？洗水嗰啲啊？ 系啊，咪有几大髀嗰度咧，咪有几条线嗰啲爪痕咧，即系硬系有几条颜色线特别深啲啊，或者接痕嗰啲款啊咁样嘅。 即系佢又唔系烂咗嘅？ 诶、唔系，即系大髀啊，大髀呢啲浪位咧，跟住之后咪有几条 Y 字位，即系呢啲深浅色嗰啲位， 系啦，深浅色嘅接位啊，点解会有呢啲嘅 design 咧？ 咁佢洗水嗰阵接住咪咁咯？ 唔系，唔关事 吓， 系、啦， 实际用途嚟嘅，我估系咪？ 对于商家佬嚟讲嘅实际用途咯， 吓系啊， 系啊，即系原来唔系因为哇呢、這个系潮流嘢、或者呢个几靓个款式。 我对于商家佬，我仲喺度谂，初牛仔裤系啲地盘工人、建筑工人着噶嘛，即系最先系。 即系唔关佢哋事嘅。 系啦，唔关真系话哦，佢靓啲啊，吸引啲人买啊咁样嘅。啊，都算系吸引啲人买嘅，但系佢个原意唔系话因为想整靓啲嘅款式而等人去买咯。 即系同 佢个原意系货自己方便嘅啫。 货卖人卖牛仔裤嘅， 系咪接嗰阵咧？佢系咪都咁炒咁唔觉得咧？ 系啦，累近啦，但系因为啲咩事而佢会咁样炒法咧？ 咪接埋咯。 哦，因为佢 打包嗰阵， 因为佢卷埋容易收藏悭位。 系啦，但系佢哋容易收藏悭位啦，呢啲全部都啱嘅。但系 可唔可以俾一分我？ 系咯， 好俾一分 Kitty， 系 我话接埋， 系 都俾一分， 文旦都一分，文旦都一分，系啦，两个都啱嘅。但系因为啲咩事而佢哋要接到咁细粒咧，同埋会咁严重咁样接痕咧？ 哦，因为佢要运输咯。 Kitty 有分，加多分有两分。 我可唔可以再讲多啲，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啲分？系咪嗰啲咧要运，即系上啲货仓啲船啊？点样咧？因为我睇佢收纳法咧，佢卷住一个好似一个毛巾咁样嘅形状咧，悭好多位噶嘛。咁所以佢咪即系一定系悭位嗰一条咁样搭上去啊？系啊。 系嗱，头先你哋已经解释晒啦，所以都系。即系咁多分就咁多分啦， 得一分 系啦，唔系Kitty 有两分咯，因为系问大一分。咁佢就话原来咧，即系嗰个接痕咧，系因为源自于咧十九世纪嘅时候咧，因为咧佢哋嘅衫啊，全部大量嘅衣物咧系要靠呢个嘅海事先至可以运送出去嘅。咁为咗咧可以咧令佢个货仓咧尽量塞得几多得咁多嘅衫裤啊衣物落去，咁所以咧佢哋就将佢尽量就接到越细越好，所以。有好多嘅牛仔裤咧，就俾人接到有咁细得咁细，当咁细啦，扎到咁即系咁大压力啦，扎住啦。通常去到目的地嘅时候咧，佢已经系非常之巢掹掹噶啦，亦都系直情嗰种巢系巢到系我点样烫咧，都已经系冇用嘅。咁啊，于是咧，当时咧就话，哦、啊，不如呢个就潮流啦，咁样，又或者就特登整到啲接接痕系咁样嘅，咁等人哋就唔觉得佢系因为巢得咁犀利而卖唔去啦。呢、這个就系呢个嘅说法啦。 好嘢、yeah. 好第二条咯， 系 咁跟住呢个就系关乎平时嘅，咁你两个都阿敏大人同 Kitty 都有成日上网买嘢啦， 我以为你两个都好多富评啦， 唔够我多，唔够我多。嗱，我想问一下啦，富评呢一样嘢最早嘅时候俾人发现啊，暂时俾人类发现嘅话， 系 几耐年前就已经有富评咧？ 咩啊？我唔明白、 哎呀，好似有睇过呢个噶，好冷知识嘅时候， 网上负评啊？ 唔系网上嘅负评，即系俾人有负评呢一样嘢。 我记得好似写喺块石头嗰度，定唔知边度咁样噶。 即系唔系咁啊？嗰、那个阿梅塞出嚟讲，我而家俾个咩十戒你哋睇啦，跟住佢哋走去负评咁样啦。 女近嘅，头先 Kitty 都讲得啱，真系喺嚿石头度揾到嘅。咁即系话几耐之前已经有富平呢样嘢咧？ 我就系想象嗰啲原始人喺山窿度咧，佢画只牛咁样咧，咁然后后边有个人打交叉，或者系踢咁样。 咁即系石器时代，因为刻喺个石头嗰度， 系咯。 但石器时代 会唔会系啲坟墓啊？有个衰人死咗啊，跟住然后嗰啲人就打个交叉， 就 扶 平佢， 系咯， 死咗啲扶平佢， 扰乱下你哋先。可能有机会系啲原住民啊嗰啲咧，就刻喺嚿石咧。总之就一定系刻咗喺嚿石噶啦。咁啊，几耐之前呢？ 哇，都可以好耐个富， 好耐噶啦。 其实最有兴趣唔系知系几耐， 想 知道 富啲乜嘢系啊。 嗱，咁不如咁啦，你想唔想直接跳过去答呢个问题啊？ 好啊。 好，咁我开估咗呢个先啦。 齐齐 系啊，系好，叮叮叮，开估。咁原来最早嗰个嘅富平啦，原来就系咧系一块4000年前嘅一个泥板上面嘅。咁、而呢一个嘅泥板咧就出现喺呢个美索不达米亚呢一个地方。咁暂时咧，而家咧呢一个嘅石泥板咧就摆咗喺英国嘅博物馆入面嘅。咁啦，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究竟佢系因为啲乜嘢俾人富平咧？ 4000年前有啲咩？ 佢咪嗰啲皇帝嗰啲圣旨啊？ 冇，唔系。 跟住嗰啲系啦，唔系， 真系买咗一样嘢。 意，因为个质量太差了，所以佢俾咗个负评佢。 冇事，买咗层楼， 系咪日用品嚟？贵唔贵噶？你觉得？ 我觉得应该都贵嘅嗰阵时，我估呢一样嘢 吓， 而家仲有得卖， 但唔系建筑物嚟嘅。 唔系建筑物，但系建筑物应该会用到佢嘅。 楼梯 唔系， 买咗栋门 门 唔系。 窗 以前边度四千几年前边度有窗啊？ 都应该有嘅，细细个咁样咯，或者 系唯一一个框。 烟通 咩啊？ 烟通 唔系， 仲点样亮？ 一种物料嚟嘅，唔系一件物件。 木火炉 唔系， 柴 唔系。 屋会成日用到的门锁， 一个物料， 一个物料啊， 系啦，物料嚟嘅， 玻璃， 唔系， 嗰时未有啊，石头啊，佢话， 铁啊， 女紧啦， 钢， 唔系，女紧啦， 银， 唔系。 唔系就金噶咯，金同铁石讲晒噶咯，我哋， 问大人，你讲多次。 铜咯， 金银 铜咯， 敏大人讲中咗啦，铜啊， 铜 系啊，咁佢就话咧呢一个咧喺英国博物馆入面啊收藏咗呢一块嘅展品咧就系、是、嚟自啊3750年前啊喺伊拉克啊嘅呢个美索不达米亚嘅文明入面嘅一个石头嚟嘅，咁呢个石头咧就最近咧就俾人咧就翻译翻个文字啦，原来咧就系、是、一个买家咧。就发俾呢个卖家嘅一个差评嚟嘅，咁佢就咧喺入面嗰个石嗰个刻入面咧就刻住就抱怨，佢就话买咗一啲非常之差嘅铜锭质量嘅物体，佢话喂你嘅铜锭质量太差咯、哦，你究竟发啲乜嘢铜俾我啊？你当我系啲乜嘢啊？ 吹结铜啦， 系啦，佢真系写咗呢一段嘢落去嘅，系啦， 四千年前俾人负评啦， 系啦，你当我系乜嘢啊？你而家咁样系咪即系话睇死我啊？你咁差嘅对我咁，于是就写咗呢篇嘢。就一嘢就将个石头掉翻过去俾个卖家，所以就有呢个最早嘅差评，暂时啊就系喺4000年前啦。 好啊，咁啊，今晚嘅冷知识之夜就到呢度啦，都系敏大人领先嘅啦。咁下个礼拜再谂谂计啦，我哋。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越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里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终于我仍亦是望以后，你在旁好比应有尽有，如今我就算没有俗世的丰收，和你也是美不胜收，陪着我走 漫天的自由，陪着我数漫天的星宿，历遍天地来陪我，幸福可拥有。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说出来，幸福请不要带走，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无悔一生给你所有，风雨在后，如何仍紧握你手。 而家听紧嘅黎明嘅新歌啊，歌曲名字叫做《全入爱》。一阵间咧，十一点半啊，新闻翻到嚟咧，就会继续都系有敏感时刻啦。礼拜五嘅十一点半新闻之后，就会有性情中人。而家先听一节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二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七宗属本地感染，五宗源头不明，其中有两宗是透过普及社区检测发现的新个案，当中一名患者的丈夫亦都初步确诊。一名男子在大围交通城任职保安员，曾经同一名没戴口罩事后确诊的人士交谈大约十分钟，至今透过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发现的确诊患者增至四人。旺角维景酒店群组再扩大，新增一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担心酒店会有爆发风险，同确诊患者入住同一层的住客需要入住检疫中心隔离，亦都会为酒店全部住客同工作人员派发样本樽检测。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至今揾出八宗阳性个案，其中四宗属于曾经感染的旧个案。被问到透过普及检测揾到的阳性个案数目是否比预期中少，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整个普及检测计划尚未完成，目前难以评估成效，但揾到阳性个案的比例低是好事。他提醒未收到检测结果的市民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否则万一检测结果是阳性，当局又要再追踪行踪和密切接触者。被问到有市民明知自己有病征但不愿意花钱做检测，反而希望预约参加全民检测，张竹君回应说，普通科门诊诊所有派发免费样本樽，建议明知自己有接触史或者是高风险群组的市民应该尽快求医。位于启德的港铁屯马线一期铁路隧道内有两个监测点沉降纪录达到 20.1 毫米，超过20毫米的预设停工指标。有关的启德一E区一个地盘私人发展项目工程已经暂停，当局说确认隧道结构安全，确定铁路状况符合安全运作要求。港铁话，负责该发展项目的注册建筑专业人士已经被要求提供有效缓减沉降的施工方法和缓解措施，相关部门和公司在注册建筑专业人士确保铁路设施和营运安全不会受后续工程影响之后，才会同意承建商恢复相关工程。聯合國七名人權專家去信中國政府，認為港區國安法侵犯了某些基本權利，擔心很多原本合法的捍衛人權活動將會被視為非法，認為法例不應該用來限制受保護的基本自由，包括表達意見、言論自由和和平集會的權利。聯署信要求中方交代如何在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執行域外管轄權。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堅決反對和拒絕部分人將人權問題政治化，要求他們停止干涉香港事務。 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一些人罔顧事實，惡意地誹謗中國的人權狀況，公然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奉勸這些人要切實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摒棄無知、偏見和雙重標準，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中國內政。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 27,774 點，跌51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372點，跌8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6.39， 瑞士法郎 0.916， 加元 1.312， 人民幣 6.844， 英鎊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8， 澳元對美元 0.72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69。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923.45 美元，賣出 1924.11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下周初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嚟出粮，雇主要承诺喺补贴期唔会裁员，无论有冇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喺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the program. 性系两个人嘅沟通方法， 不如我哋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半钟之后咧，敏感时刻，我哋有呢个性情中人嘅环节啦，莫莉。 系啊， 系咁，我哋继续咧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长 Anna 咧，同我哋讲下有关于性嘅话题嘅。Hello Anna， 系大家好， 系啊， 系啊，我哋讲紧性咧，其实咧头先同阿 Kitty 都讲，其实都继续系围绕住咧亲密呢样嘢嚟讲下嘅。今日咧即系好想探讨一下咧喺亲密关系啊、性生活当中嘅痛啊。当然痛，我哋可能一谂啊谂起啊，系梗系。是不是分开性啊，是不是不好那种心理上的痛啊。咁而家呢最近即係有啲 cases， 即係啲个案呢，其实真係嗰、那个即係讲下男士或者女士都好呢，都会遇到一啲喺性关系当中明明夫妇嘅关系，但係呢觉得係性交过可能觉得痛嘅时候嘅情况。 咁係讲心理定係生理嘅痛？ 真係生理嘅痛。 生理嘅痛。 咁当然生理嘅痛即係当然呢係可能係真的身体有些病患这样、但是我就想由这件事去带出了亲密关系里面的其他的东西啦，样我们慢慢好像很复杂这样。其实最重要就是说呢，我们都讲得多的就是说女士可能在性交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感受到因为惊痛或者是感受到会痛呢，就不敢进入这种啦，即是不给人性交，不能够给先生去进入自己啦。这个就成日都有讲的。但是现在就是说有时是现在是有一些 cases 就是说他们能够进行到性交，不过呢各自都是觉得痛呢，就一方不想一方又想这样的，然后造成了大家不协调而来到呢是寻求协助的。咁由呢度讲，即我最近见呢个案咧，我就谂起咧，即当时即其实而家讲翻起啦，即我读博士研究嗰阵时咧，都成，我都唔记得几多年啦。即当然咧，我要访问一啲 结咗婚唔识性交个女士噶嘛。 嗯， 咁其实我都访问都差唔多成60几个女性。咁当然我个论文当中可能就系有20几个女性咁啦吓。咁但系我就访问过程当中，我就涉猎比较广，就系无论佢做到或者做唔到性交，我都访问佢，就以便我了解即系做唔到嗰啲系点解啦。包括咗我亦都会访问一啲咧，青年人咧可能系未够16岁，已经系有几个性伴侣啊，或者系进行过性交嘅，佢点解咁容易咧？系嘛？点解有啲人系成人结咗婚又做唔到？咁我就各类都去访问啦。 系， 咁首先就系讲紧女人嘅痛先啦。我哋呢一 part 吓，好啊。 咁第一就发现咗青少女咧，嗰啲即系可能都未能够合法年龄去做性交活动嗰啲咧，佢哋都会觉得系吓咁第一次都系会痛嘅噃，咁样吓，或者都系要试嘅喎，咁吓，又或者佢可能好轻描淡写，佢哋就会话：哎呀，如果我喜欢个人多一点的，好像没那么痛，没那么喜欢，有点硬硬又要试，那就痛一点咯。即当时我就问嘛，他为什么来，怎样理解那些做不到的女性，他会怎么看，他们说、哎、他是不是不喜欢他老公啊，即他们会这样说。咁呢个系一个嘅情况啦，同时我亦都访问咗，真系当时咧，有啲就譬如40、50岁啊，中年以上，佢哋做得到嘅。 嗯， 咁我就访问 A 嘅太太 ，A 太太咁样，跟住佢就话、哎：，你仲想唔想访问啊？我都有朋友咧，就都可以俾你访问嘅，因为佢话佢真系痛。 系， 咁我就冇做嗰个访问，不过佢话俾我听，佢嗰个另一个朋友啦，即系亦都系结咗婚嘅太太就。即当知道我要做呢个研究嘅时候，话咩人做呢个研究？佢话如果你唔系问我啊，因为佢哋两个系闺蜜啊嘛，即我访问 A， 咁 A 嘅另一个闺蜜 B 咧，就话如果 A 你唔系咁问我，我系咁多年我都唔知道原来两公婆性交系唔同嘅，可以 吓？ 你想唔想象得到啊？即系佢就系话原来佢咁多年以嚟已经生晒仔女，佢话以为个个女人都系咁样挨呢样嘢嘅。即是他以为性交是必痛啦，是一定是这样，而他不嬲都是痛的。但他就觉得是这个是女人注定你是女人，你是这样的。 那 我当时 因为啲人成日说女人生仔痛，他就以为是这样。 是啊，他觉得性交不是痛。那我就很惊讶，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即是会有这样的看法呢？那他那段时候那个都是都未到50、40几岁啊，中年人。 咁都好睇到嗰个性知识嘅不足喎。 不足系啦，系啦。咁当然我就咁我已经差唔多慢慢接探，就已经觉得呢、這个暂时嚟讲唔系好多咁嘅 case 啦。因为当时都唔系呢个治疗个案，佢都唔系寻求治疗，咁佢只系做一个研究嘅个案咁样吓。咁但系最近我亦都有啲个案咧，即系第一我都见过有啲系即系女性就系真系会觉得唔舒服系痛，但佢就要强忍嘅。 嗯， 咁我以前提过有啲可能系即系佢个身体有病患啦，系吓，即系可能系有啲妇康即系妇科一啲嘅病患咧，导致佢觉得咁样系唔舒服嘅。 嗯， 咁我当然可以睇医生，咁有机会都可能系医生睇完话冇嘢咧，佢哋可能都会觉得自然都要进行性交，但系都会觉得痛，咁咪忍住咁样咯。 系，咁如果揾到个原因，其实复唔复杂咧 ，Anna， 即系可唔可以譬如话总结几个原因系令到原来呢一啲女性喺性交嘅时候痛咧，系归咎于我乱讲啊吓，会唔会系同年龄有关，或者系同佢本身心理都有影响，因为心理影响生理咁样，即系有冇几个大嘅原因系可以归纳到出嚟嘅咧？ 我谂咧即首先我哋通常呢啲咧，一定要叫佢 check 身体先嘅、 嗯， 因为我都可能假设佢系第一次嚟咧，我通常都会哇 check 清楚，又譬如佢之前都冇乜嘢，咁我可能会谂佢系咪嗰个譬如阴道壁啊，或者系嗰个嘅子宫啊，会唔会有啲咩嘅病话佢唔知道嘅？ 呢啲系咪普通妇科都可以 check 到？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我话去做妇科检验就知道就知噶啦， 冇错冇错，系啦，咁一定要去做检查嘅， 系 吓，咁、如果做咗检查系冇嘢，我哋就会谂下其他问题啦。 呢、這个情况常唔常见咧 ，Anna？ 如果佢话痛這些呢啲咧，咁暂时咧，我见嗰啲咧就。即是医学上的因素并不是那么多、 哦、 我就是想带出就是反而呢他说是痛 physically 是痛 是 但 China 可能有一些呢真的呢他慢慢就是说觉得跟这个熟悉的对方、先生也好好像家人呢他觉得做这个环节已经没有了那种 情感嗰种嗰种感觉咧，夹硬去做咧，佢就会觉得痛噶啦。 哦、 嗯 嗯， 会唔会有啲人真系第一次咧，即系接触嘅时候会痛噶嘛？咁、嗯、之后就不停每一次都有阴影，所以令到佢每一次就好紧张，就会好痛。 啊，咁呢个当然大把啦， 好多 嘅。呢个当然都有嘅，呢、嗯、个当然都有嘅，即系会紧张啦吓。咁、嗯、但系我即系讲紧就系话，究竟我哋讲紧亲密关系面面观，就系话其实。佢哋係可能感情佢話良好㗎，我都係我先生㗎咁樣樣。佢話但係咧就覺得同佢一齊做呢個活動咧就好唔習慣啊。 嗯， 即係好似唔係嗰種嘅感覺咧，又要做呢個活動咧就好唔習慣啦。 嗯， 咁可能各自都可能唔係有嗰種 mood 嘅情況之下咧，可能用一啲其他嘅方法令到自己有個性喚起嘅狀況，然後先至開始去進行性交。咁其實將性同埋個親密咧係隔絕咗啊， 亦 都係兩樣嘢。佢哋其實當中唔係做緊一個外意嘅交換交流啊咁樣樣咧，咁自然可能係感受唔到嗰種愉悅感啊。 嗯， 啊即係可能女方會咁樣樣咯。 嗯嗯嗯，咁所以其實講到尾，可能即係大部分都係嗰個心理因素影響到佢生理上面感到痛楚喎。 冇錯，會有呢個因素喺度噶，的確係。 今一节咧就讲到即系女性喺性生活上面咧，即系感到痛楚嘅一啲原因咧，就揾到一啲源头啦。咁我哋听首歌翻嚟咧，不如就了解一下男人又会有啲咩痛楚啊？ 好。 一涨一退一人重星沉与海显圈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阴狂徒再射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四溅让我水错顾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就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仍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雨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起永难同信章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倾盼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送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权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雨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水面成蒸汽尽化烟雕刻在深海下有其用处必胜自尊心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如怀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身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我可以 歌翻嚟啦，咁我哋继续同 Anna 倾偈啦。咁啊，头先咧就讲紧我哋呢个亲密关系嘅面面观，咁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话，有啲受访者咧就话表示喺性行为嘅时候咧个身体上面感到痛楚，咁女性又有啦，男性又有啦。咁女性咧，咁当然可能有关系嘅，就系可能同自己嗰、那个身体结构会唔会出咗毛病有关啦。咁但系咧 ，Anna 就话啊，以你嘅经验咧，可能即系倾落嗰啲受访者嘅时候咧，发现可能系心理因素就影响得更加多都未定，就话、啊、可能即系同老公嗰个关系未必咁好啊，或者冇咗嗰种好有热恋嘅感觉嘅时候咧，就未必好想去做呢一件事啊，反而咧就令到喺做呢件事嘅情况底下咧就会有痛楚出现啦。咁喺好多人嘅眼中或者思想里面咧，觉得男人咧一定 enjoy 啦啩，佢哋冇理由系心理影响到生理啦。如果佢哋心理都唔想嘅，直头可能呢回事都唔做啦，系咪先？咁如果佢哋主导得去做呢件事，咁应该佢系想啊。咁点解又会痛咧？ 头先都讲啦，如果系痛咧，我哋都是第一件事都系谂个医学上的身体上的 都系 check 下系咪有病先。 男性系啊，男性就比较即系直接嘅，即系我主要都系想讲翻呢个个案咧，佢系其实咧佢个皮肤发炎啊，即系嗰个阴茎咧嗰啲皮肤咧有所即系直情真系有发炎啊。 系 咁、发炎咪有痛啦。咁、但系咧，嗰、那个案就系话个太太咧就唔理先生呢个痛嘅，太太就好想同佢有性交咁样， 即系反强迫佢。 系啊，咁即系就即系似乎唔系好能够理解得到先生，其实有时喺呢个情况之下都唔一定能够进行性交咁样。咁啊导致咧，即系佢有种好似逼个先生要同佢做呢样嘢咧，觉得先生如果唔肯咧，就会怀疑先生系咪有外遇啊，你系咪出边有第二啲人啊？咁好似 要透过咧做呢样嘢咧嚟到肯定大家个关系啊。即有时个太太可能自己都唔够自信啦，咁样吓，咁所以就成日都会觉得先生如果唔肯同佢做呢样嘢咧，就系一个拒绝嘅， 系 怀疑对方唔相信对方， 系 咁喺感情之下咧，其实个先生即系其实初初可能冇嘢，但系咧你逼住佢做呢样嘢咧，而且系仲未好翻去做咧，结果先生就厌恶啦，先生真系好厌恶，当时佢哋即系当时个先生嚟嘅时候。那个先生是很痛苦的，即我未见过，即通常是 女性这样的嘛。但是那次就是说那个男性觉得很辛苦，并且他直情会觉得呢不如太太去第二度找第二个人得不得、即他去到这样的地步，你想想男士这样想、即是会看得到他那种内心觉得不舒服的感觉、 Anna 我想、sorry 问多一次，刚才你说这一位的事主呢、他是有什么毛病、所以感到痛楚或是个皮肤、 主要是个皮肤发炎，是阴茎的皮肤发炎、 其实如果不搞他，即不强迫他做性行为，即你都要给时间他复原康复的嘛， 其实主要是 其实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康复的呢？ 其实他都看医生啊，其实都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不过他就说自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是容易发炎、即是他比较常有呢个情况啊，但系个太太就唔会理解呢样嘢，并且觉得先生，因为太太都会有个叫做一个黑板印象，就 系 男性系一定有性欲啦，男性一定系想啦，咁如果佢咁样样觉得佢系找借揾借口咁样，然后佢就亦都可能即系呢一对，当然就系感情都唔系咁稳定，即系佢会觉得先生系咪出边有人啊？佢好似硬系想要 prove 去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先生不肯跟他有一个这么好的亲密，他就会觉得先生一定是不好不喜欢他这样。 男士的阴茎发炎常不常见的呢？ 当然不是很多啦、我起码我现在暂时来讲就是有一个 case 是这样。咁通常唔會話因為陰莖發炎而嚟到係有一個咁樣嘅 輔導，因為其實正常你就揾醫生醫啦，醫好咗咪冇事咯。咁只不過佢喺有病嘅時候， 係比較多咁嘅情形，呢、個案主 有其他壓力 啦，係啦。並且咧，佢自己當然啦，佢話咧，即係嗰個 percentage 可能就係佢嚟到係講呢樣嘢，但係佢背後咧，當然想帶出嘅就係佢哋嘅感情嘅問題啦。即係佢會覺得從太太，因為太太咁樣樣啦，同埋佢哋覺得兩個之前咧都係有一啲嘅拉。且有啲张力，关系都系一般咁样，所以佢就好想咧，觉得不如即系透过 做有性治療介入之下咧，去睇睇大家婚姻關係係點樣樣。 哦，咁呢個 case 底下 ，Anna 係咪好容易做？就係以第三者嘅角色同阿老婆講，喂，其實佢真係有皮膚發炎，你唔好咁扯啦，咁樣就搞掂啦。 好簡單嗱，呢個個案咧係咁樣嘅，個先生嚟求咗啦，但係佢揾唔到，即係個太太唔肯嚟啊。 哦， 即係呢個個案就係咁樣，即係你冇辦法同個太太做到一個溝通，變咗佢哋嘅 story。我哋通常都係話啦，任何一方嚟咧，我哋只係知道夫婦關係入邊嘅一半嘅故事嘅。究竟太太嚟到講嘅係另一半係咩故事咧？我要砌埋先知道點樣去落藥啊，即係診斷或者係介入啊。咁呢個個案其實基本上我只能夠同個先生了解咗之後咧，咁太太唔肯嚟咧，我哋最後都要停，即係話如果咁樣樣，我哋冇辦法知道，即係我哋只能夠話個先生聽，我哋覺得如果咁根據你嘅故事嘅版本咧，我哋覺得你可以點樣做啦。咁所以我哋最後都未知道佢而家嘅情況係點樣。 哦，咁你提議咗佢點樣咧？ 當然嗱，呢、這個情形我當然就係覺得，第一佢一定要鼓勵太太，如果可以嘅話，一齊去嚟到睇下咩情況啦。因為我要知道佢哋兩夫婦係咪想仍然維持夫婦關係，這個最基本嘅。會唔會係個女方或者個男方自己啦、會唔會覺得其實根本佢都唔想呢？因為後嚟我當然都了解啦，其實先生咧佢自己有講咧，如果佢係好翻咧，佢情願揾第二個都唔想同先太太嚟做呢樣嘢。 我呢個先係嗰個問題嘅症結。 所以我話咁，我要知道你哋其實個感情關係而家去到咩情況嚇、兩個人個治療方向，即係個目標係咪都一致先嚇？咁、然後咁你嘅太太唔嚟，我都唔知道其實你哋嘅情況係點樣。但我就話變咗，你如果單人嚟嘅時候，我話當然都希望你係自己先諗定係點樣樣，然後就要同太太去建立一個溝通，好好溝通嘅渠道。因為我個本身嘅問題係唔大噶嘛，即只係一個皮膚嘅敏感，咁你係可以處理得到，亦都可以得以醫治咯。咁當然太太嚟就要醫治翻太太。即我相信啦，佢都可能未能够完全透露，就系会唔会太太已经因为佢过去会唔会曾经已经有一个婚外嘅性关系，导致太太其实系好唔开心咧？而太太而家就要用呢样嘢嚟去逼佢咧，嚟即再肯定翻大家嘅关系咧，即有好多可能性嘅。咁但系我想讲，即今日特别带出嘅就系话，即使能够成交吓。做到之後，其實夫婦入面都仍然都有好多嘅糾纏啊、瓜葛啊，咁係值得要去睇下點樣去，仍然都係強調啦。而家唔係做只係一個性，或者係做一個性嘅愉悅，純粹追求愉悅，或者純粹先係性，而係講緊真係最後我哋發現啦，起碼臨床經驗入面去睇啦嚇，十幾年去睇。他們覺得性的歡愉快樂，即是最後得到治療的，他們都真的覺得是個感情的相通，而導致夫婦身體互動當中的愉感是他們最滿足同埋系最幸福嘅，這个亦都唔系书本所言系咁样啦。 所以其实如果话表面上性嘅生活有啲唔协调啊，或者有啲问题，即系可能要全面啲去到揾翻个原因，到底系即系纯粹系身体上嘅一啲问题啊，定抑或是其实再深入啲系同夫妻之间个感情有关咧？咁呢一个先系根治到问题嘅根本咯。好啊，咁啊，今晚咧多谢晒 Anna。分享啦，我哋下个礼拜五再倾过。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冻冻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活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夜走更近，自身心中青翠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寻觅同伴笑着虚艺，绵羊躲开猛兽，慢慢 就这么分好与歹，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报仇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着岁月漫长，去到亦无憾，平静对抗凶狠，受过冲动的教训。 而家听紧嘅吴业坤嘅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原始心态》。今日礼拜五嘅敏感时刻咧，喺呢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一阵间12点新闻之后，会有师兄祠堂。